比如去跟动物接触接触，我觉得往年奈良真的是一个好多朋友的首选地，因为小朋友都会喜欢喂一喂鹿啊什么的。今年我们在出不去的情况下，在离咱们不太远的承德，是吧，京津冀我们这个圈里头也给大家找到了同类的这种平替的这种景点，而且可能比他那还美。 对， 比他那还好， 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的那个见识。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徐瑞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条相对我觉得不是那么大家都知道相对冷门一点的线路哈，也感谢徐瑞，欢迎徐瑞以后有好的这种小众的线路再跟大家来推荐哈。 OK， 谢谢大家。 好，再见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